云端气有新比有放冻气消失咗嘅深蓝唔知去边，咁可能真系吓、啊、就近六四啦。 系 佢忙， 佢俾人夹咗， 忙紧去边度吓？呢、啊嗯、个地方去悼念啦。 系咩？佢上北上啊？ 佢我唔知佢啊。 系就系、是、佢去咗九龙公园啦，已经诶，抑或佢去咗文化中心啊？ 可能去文化中心啦、啊 哦， 真系唔知嘅啫。 嗯。 anyway， 喂，点解搞掂未？ 我哋九龙湾啊。Okay. 喂，咁啊，讲下呢个礼拜热话先啦， 快 啲讲啦。 嗯，呢个礼拜就最大单应该就系前日夜晚到今日之，唔系到寻日朝早啊。咁啊，呢个启德启晴村咁啊，就发生呢个枪击案咁啊。 睇戏咁睇啊， 系啊，即系好电影啊。咁啊，就系话说咧，就系、是、前晚咧。就十一点几咁啊，发生就突然间咧，就喺启晴村啲居民咧就听到就有三下巨响，咁啊跟住咧就发现廿一楼梯间咧就有一个冷气技工就死咗，倒卧咗喺梯间咁样，咁啊跟住咧之后咁啊当然就差人嚟啦，咁啊发现咧原来嗰三下就系枪伤嚟嘅，咁跟住就警方就大为紧张啦，咁啊开始就要封楼咁啊去揾啦，咁啊。中间咧仲以为冇乜事嘅，好似话凌晨四点几咧 解封咗啦， 系啦解封添，点知咧第二日朝头早，即系话寻日嘅朝头早啦，咁跟住咧就又出多咁好似四下枪声先嘅，咁跟住咧就警方就知，诶唔、即系应该仲喺度波咁样，咁啊跟住咧就又再 嗰四下枪声系空炮嚟噶嘛， 系啦系啦， 放空炮，系啦打空炮， 系啦，咁跟住咧就再即系跟住就要嚟揾啦。咁啊，就揾睇下咩事咁样，咁啊，跟住就又开始紧张啦，咁啊封楼啦，咁啊跟住就出现咗就系有一个嘅有线就 直播啦， 系啦，有线最就系独家嘅一个画面就系、是、影到咧。嗰、那个疑犯呢就 企 系啦系啦，系啦企咗出枪台， 典型嘅。你以前睇七十年代一啲shockumentary 啊， 系 嗰啲叫做咩惊栗啊或者恐怖嘅纪录片啊，最兴嘅一啲情节啦，就系、是、啲 criminal 走出嚟打支枪，指住自己个人精啊嘛。 系啦， 呢、个好出名嘅呢个咁嘅动作。 系啦系啦， 喺 shockumentary 成日见嘅。 系啦，冇错啦。咁就系、是。跟住就指住用支枪指住自己咁啊，疑似就讲咗啲说话咁样啦，咁啊跟住之后呢就警方就 locate 到佢喺边，咁啊就飞虎队呢就落去搵佢，咁啊落去搵佢嘅时候呢就对窗外就开咗唔知六枪，咁啊前后呢嗰一日就好似话双方就有超过20发嘅。 当中有啲闪烁嘅情形呢係、一啲弹嘅，嗰啲唔係子弹嚟嘅，嗰啲叫咩弹呀，即 係。哦盲龙弹呀。 盲龙弹呀。唉咁样啦。喂，但係你而家件事就咁啦，简略地讲一件事件啦，攞个来龙去脉啦，但係有线就备受质疑㗎。但我又唔知道，我又唔认为有线直播，因为好多人就话直播呢一场嘅事件呢就好有问题，因为会破坏到呢警方嘅部署。 係啦係啊。 咁我又唔觉得有问题，喂全世界啊去到呢啲咁嘅 situation 都系直播㗎啦。 係啊冇错。 而家个问题、喂第一而家已经好难去 trace 到警方嘅一啲消息来源。 冇错啦，佢哋。 当我见到啲咁嘅嘢，我梗係要即时直播去反映个事实真相俾啲观众听㗎嘛。 当然啦，即係佢哋官方嘅佢哋嘅通讯系统已经系唔俾媒体唔俾公众可以听到。 同埋嗰个镜头系街外面㗎嘛。 冇错啦。 喂就算我唔电视台直播。 大把人都手机 嘢，大把嘢用手机即时 tweet 出去啦。 冇错啦，冇错啦，冇 错啦。你去闹有线做乜嘢？系咪傻噶？而家就系坊间开始制造一啲舆论，就系喂系呢啲嘢唔好直播，变相其实鼓励紧咧，任何有呢啲事咧， 即系警方将啲资讯 系唔应该公开嘅，系应该封锁消息嘅。 冇错啦， 呢个系造成一个即系直接都唔系间接嘅，直接系造成一个以后咧。消息封锁嘅，即系而家已经系封锁，因为佢转咗做 digital 咧，你记者已经系唔系好容易去 trace 到一啲罪案喺边度发生，就去拍噶啦。 系啦， 喂，咁你而家好大镬嘅，你我尤其是我对于寻日咧，因为我睇呢个 CCTVB 啦，我茶餐厅 系咧有个师奶话，我老公啊睇到个直播，有冇搞错啊？你咁样影响到啲警方部署啊嘛。 嗯， 我心谂你呢个师奶有冇搞错？唔识啊，唔好同人哋讲啦。 嗯， 就你 D 一百啊，你话 D 一百个 page 闹 啊 ，D 一百个 page 出咗幅图都 谴责， 系啦， 谴责有线啊嘛， 系 啦，你唔识唔好讲啦 ，D 一百 系啦，即系呢个我系唔完全唔理解，即系呢一类嘅其实系资讯自由、资讯开放 自由嚟噶嘛？喂，佢喺个公共地方做嘛？而家我唔系，喂，有啲人啊，直头啊。外国有啲系随住嗰啲咁样嘅探员，嗱、你外边吊住长 嗰个 飞虎队啦，人哋随住探员进入屋里边影住佢点样搏添啊， 就 嗱点样扑灭嗰个匪徒、啊， 即系更严重嘅阿富汗嗰啲美军行动啊，即系美国嘅媒体系会跟住去报道添啦， 系咯， 即系有咩问题咧？我唔完全明，咁系咪话？哇！塔利班嗰啲跟住睇到就识得点样， 识得点样去 调翻转 啦， 系啦， 你咪白痴噶，你唔识 公 我 公众公众有知情权，同埋所有呢啲咁样报道咧，即系我谂啊，我谂佢哋个媒体都成日强调咧，即系等于佢哋之前话点解唔可以入去采访一样道理啫，公众利益嚟噶嘛呢啲嘢，即系系啦，你就算佢知道咁啊点啫，大家都相信警方嘅能力噶嘛， 你而家佢。D 一百又好，嗰条师奶咁样讲又好，完全系正中明光社圈套。明光社早于15年前咧，我嗰阵时仲读紧呢个即系一啲 news 嘅一啲课程咧。明光社个蔡志森竟然话咧，跳楼咧，我认为咧呢个山果报啊，甚至乎呢个方向报嗰啲大肆宣扬咩跳楼嘅画面系唔啱嘅， 系 根本连打格仔都唔应该打。亦即系应该系唔好出嗰张相，净系文字上报道有一单跳楼事件，或者有一单抢劫就啱噶啦。如果唔系咧，呢啲想入到屋咧，第一会影响细路仔嘅心智发展，第二系会有啲人咧有样学样，呢个咪黐线噶喂。 系 喂，而家我觉得成个客观环境，呢班人咁出嚟维护吓。个警方话：喂，系自己唔应该咁样直播，喂，完全系正中明光社下怀噶，系嘛？喂，观众唔系公众，应该话公众，你 系 有知情权噶嘛？发生呢件事 系啊，我完全即系呢， 而家只系喺街上边、街外边影过去，因为有咩唔妥啊？ 系啦， 我唔认为有咩唔妥。 系啦，就算佢系知道咗咁又点咧？ 咁又点？ 即系大家系咪觉得警方嘅能力系冇办法可以预防到？ 亦都 或者即系去到现场，好老实讲，警方系封咗栋楼，洗楼式咁样喺度刮紧佢嘅时候，你唔通觉得即系警方吓、啊，即系唔报道，或者媒体唔报道？ 而家系咪佢赞成警方以后将呢啲消息全部封锁晒？件事件搞掂咗啦，先由警方发放一啲佢嘅官方消息出嚟，咁先最好咧？ 咁梗唔系咯。但系似乎有啲人觉得系， 有啲人觉得系噶。嗱，啲一百个 page， 你竟然咁样谴责有线，我认为你觉得系咯。 嗱，我唔肯定系咪佢哋啲主持都有认同啦，但系起码佢哋个 page 入边， 即系喂 你负责人系咁样睇啦。 你个 page 嘅负责人，你放呢条咁样嘅评论出嚟， 已经我觉得好难以接受， 好难以接受啊！ 系啦，系啦，咁你。即系咪系咪？ 即系唔好讲真话咯。 下一次系咪 先唔讲行唔行公义，唔好讲真话嘅。 系 即时唔应该讲真话嘅，我哋应该咩都唔好知，掩耳盗铃，等警方发放一啲佢认为系出得街嘅消息俾我哋先算啦。 你用乜嘢呢单嘢完咗之后，第二日即系好似而家咁样，其实有摄影到嗰一幕，警方都唔系好清楚究竟系咩事，警方走翻去问啊嘛，话 系啊， 咁即系话，如果唔系媒体有报道嘅话，根本警方对呢件事嗰个了解都系 唔 清楚噶 嘛。而家调翻转，警方要问我条片去了解啊嘛。 系啦， 你点会作为一个所谓你话新媒体，你走去谴责人哋有线咁样去直播呢件事噶？ 冇错啦，即系有线咁样。 而家香港仲唔够扑街啊？梁振英之下仲唔捻够衰格啊？大佬，系咪乜柒嘢都封锁晒唔好知？最后咩要 official 消息出嚟先好啊！ 小心啲，等阵又话你系嗰啲咩土共间谍嚟喐佢哋噶咯， 冇所谓啦，冇乜所谓。 今日都出咗封信啦，佢哋系咪？ 我唔理嘅呢啲嘢喺度，咁我讲事实嘅啫。 即系我都系好难以接受佢哋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大众有一个咁样嘅观点嘅。你事实上今次系有线系。系 done a good job 嘅，我觉得系非常 绝对 系啦，即系有线系跟 跟到足兼且攞到呢一个镜头，而佢之后喺佢哋个网站同埋佢嘅 page upload 咗个17分钟嘅精华版嘛，剪返出嚟。咁你见到好明显就係佢哋嘅编采，佢哋嘅记者完全係完胜晒香港而家基本上几间电子媒体啦。咁呢啲嘢唔公众係有权知，而都唔好讲公众冇权知啦。是而家讲緊係连警方查案係 都要攞返，都要攞返段片去了解。 咁你 就知道呢啲片嘅幾重要啦。 咁呢單嘢就真係即係比起我哋認知嘅公众利益更加要大啦嘛。咁你而家仲走返去闹点解佢要影，咁好唔好，即係下次以后媒体清场唔好影。咁跟住警方就用佢嗰个 mindset 查到一啲。 係啦、 其实根本就係唔知係咪嘅，等于徐寶高嗰單案咁囉。 对唔住。三十几年前宝新银行劫案都是直播的啦。 是啊，有什么问题、啊、 你会不会走出来谴责他说喂你这样呢影响到警方的部署，你会不会啊， 荃湾中心那个咩四川楼啊，当92年那时候又是这样枪支一样咋嘛，有什么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我真的没有什么问题，会黐线的。是啊，哪个 admin 啊，个 page 炒拆了他啦。 同埋如果警方当日放了上去之后媒体不讲，喂，分分钟上面啲楼嘅人係好危险㗎喎。係咪先，即係而事实上真係发生咗件咁嘅事㗎嘛。 係啊。 咁点解唔可以讲呢， 试諗下你楼下就係嗰个单位。係 啦。 如果你乜 Q 都唔知蒙查查嘅。 係啦。 警方又唔公布嘅。有线又唔醒目，唔喺出面现场度影嘅。你完全唔知咩事。 係啦。 就算你封锁咗层楼啊，你戆居居，你唔知咩事，你可能会行走货楼梯走落下层度睇㗎嘛。 即係嗱， 咁你出事啦，係咪， 係啦，21楼出事，跟住10楼又即21楼系嗰个冷气技工死啦。咁跟住而家话嗰位疑犯据讲啊，目前消息所讲就系佢自杀。就是在十楼的。咁你想想中间呢十一层楼啊、如果你唔係直播嘅话，你即当下啲人。 后期有个僆仔走出嚟都大镬啊。 係呀，係咁先㗎喇喎。 係呀，有个僆仔唔生性，好似我哋呢啲咁嘅八 Q 怪走出嚟就大镬啦。 係囉。 係呀。 即你呢啲嘢边度可以咁 讲。即係我觉得咁啦，如果呢一个即係谴责有善，係只係我喺睇 CCTVB 访问嗰个师奶讲呢，我都冇咁兴。你喺一个所谓嘅网络新媒体吓，系要讲真话嘅，要行公义。你一个 page 你竟然咁样谴责有线，我系真系对唔住啦，我系好唔能够接受，我好唔能够相信系出自于佢哋把口咯。即系你唔好话入边可能系个人 定系 对唔住， 定系 佢觉得个官方嘅 page 嗰度发放出嚟噶嘛？你唔系一个主持，唔系一个主持嘅 page， 就算主持都系代表紧个主持，而呢个 page 就系代表紧你个台噶嘛？ 系啦， 好啦，就算你话喂，我啲主持唔系咁可以唔同意嘅，即大佬，即系一个台入边可以主持唔同意， 可以 冇问题。 但你呢个系官方网， 但呢个你代表紧你个台嘅立场噶嘛？呢个系 系咯， 系啦，即系等于喂，如果苹果日报个 page 突然间走出嚟话，即系走出嚟 六四系冇死个人， 系啦， 即系跟住话唔系啊，嗰日高达斌翻工噶。唔代表苹果立场得唔得？ 唔得， 唔捻得噶嘛！ 即系苹果系要负责噶啦。 所以你嗰日嗰个批处，即系如除非你公司真系觉得冇问题啦。如果你觉得有问题嘅，喂，嗰、那个批处边个 admin 噶？炒拆咗佢啦，咁嘅水准。 我觉得唔系净系佢嘅，即系 你咁嘅水准， 我相信系佢哋个嗱，以我理解，应该就唔系净系得一个人做嘅，佢哋呢啲嘢，即系一 team 人做嘅。应该呢 team 人入边有一个。应该叫共识啦，跟住先至会咁样出界㗎喇。 佢个共识系好令人失望。 係啦係啦， 真係。好令我哋啲俾咗钱嘅自己有失望。我俾咗钱嘅。 我冇俾呀。 对唔住呀，我俾咗钱嘅。即係你可以话大捻晒退捻返俾我囉。 係。 我冇所谓㗎。 嗯。 咁但我都系讲事实咋嘛，我俾咗钱我就好令失望囉，睇到你咁样。 係。 我知心扎之切，鍾意听就听，唔鍾意听嘅就算捻数啦。唉。 嗯。 喂，咁就睇返啦。第二單嘢我想讲嘅，咁啊622嘅投票啦，咁啊我哋可以讲下啦，嗱即係佢而家加咗一个 option 俾你揀㗎嘛， 係啊， 首先我哋讲一讲啦，嗱622嗰个安排啦，咁啊第一条呢就係真普联人力嘅方案以及學界方案之中选一个啦，或者弃权啦，第二就新增咗一个 option 嘅，就係如果政府 政府的方案是不符合国际标准的，给市民有真正选择的，立法会应予否决定是不应否决或者弃权呢？ 嗯， 多了这个 option 加，但是很奇怪。 嗯。 先不要讲他这个 option 加了的时候有没有跟我们 D-Day 的人商讨过，当然没有啦。 嗯。 啊、但个问题是为什么投弃权票你不卡入去呢？我想知道为什么。他说明如果投弃权票是不卡的。咁弃权都系一个表态、嗯， 系啊。 咁点解你唔卡入去咧？ 嗯， 系咪？我觉得有啲奇怪啦。好啦，再者啦，嗱，我觉得系要去投嘅，路易一定要去投，因为你睇翻成件事咧，今次佢、加咗啲 option 有好有唔好啦。好嘅地方就系、喂，呢个系谷起咗一个叫做最后决战嘅一个气氛、你肯定加咗呢个 option 之后咧，土共系会大量。搵人做假电话 number 啊，假身份证速成器啊，喺嗰几日嘅电子投票里面狂投啦，然之后仲要喺理工嗰度动员一扎公公婆婆去投，呢、个一定㗎啦。 嗯， 所以一定要出去投票去抗衡。当然 係 我觉得我又悲观嘅，因为喂既然上次漏洞多多可以有，你只要有一张电话卡有一个身份证速成器产生器，你正已经可以做一个用一个假身份投票。喂，你边个人多啫？我系、 啊、 我系 错啊！ 我系觉得，所以我不嬲反对用电子公投咧。Anyway， 我觉得都系要去抗衡嘅，即系你俾人哋通你贵吓、你都要挣扎噶，你唔可以夹高个屎忽窿俾人任通噶嘛，系咪先？你都要挣扎，呢个系一个垂死挣扎又好，点都好啦，系咪先？都要挣扎嘅。另外系如果你有睇八五二邮报咧。今个月人大常委呢是将会召开一个会议的，其中一个议程是讨论香港的政改啦，咁会谈及呢公民提名是不是违反基本法这个问题，咁以作为一个产生变相释法的政治效果的。嗱、换言之，无论你622那个公投，我哋垂死挣扎，我哋都去投票，如果我哋最终我哋都系赢咗，公投那个反应我哋都系赢咗嘅，咁中央都系唔肯去接受㗎啦，呢、这个肯定㗎啦。咁、而人大开会之前呢就话系会接见呢个叫做十三学者嘅，即系由呢个港大前首席嘅副校长黄于占为首嘅嗰十三学者。咁、那个十三学者呢亦都会喺上京之前呢尽量游说一啲泛民议员，例如阿丹仲佳阿黄碧云，咁可以带住政改嘅关键支持票上京嘅。咁所以其实今次呢一个嘅622呢亦都系有一样嘢可以做嘅，就系借呢个投票去踢走民主党，即系形式上啦，当然我哋实际做唔到啲咩嘢，但系喺个意识形态上我哋可以即系作为一个踢走民主党嘅意识形态㗎嘛， 系 所以我觉得系有用嘅，系一定要去嘅。 当然啦、 即系嗱，但系一个问题啦，咁佢就话你正常大家都系諗住投呢个应予否决㗎啦，係咪先？咁言下之意，系咪真系到时啲占中三子认为当立法会到时真系唔否决嘅，佢哋系咪即刻拍板占中呢？呢样嘢我又系一个疑问喺度。咁你点睇呢？加埋头先佢话弃权票唔计数。 我觉得其实熟嗰咗都系。同埋呢佢嗰、那个 喂，但你都要出嚟嘛，你都要表达嗰个市民嘅意志，同埋即係一个变相踢走民主党嘅一个投票嚟㗎嘛，呢、這个 係啊係啊係啊。 虽然其实你可以话喂屌嘥气啦，你打维基，你想 wiki， 係咪民主党已经俾人列为呢个叫建制派之一啦，咁但係喂实质上你真係有一个投票嘅结果，好多人不满佢，呢、這个系唔同㗎嘛， 係啊， 嗰个客观效果系唔同㗎嘛，系咪先？咁你有咩可以讲啊？ 我唯一咧觉得咧，即系佢哋622咧，佢哋而家咪第三条，即系新加嗰条问题啦。 系， 我唔知系佢哋其实个，我就咁听啦，我感觉有少少其实系夹紧民主党噶。 系一定夹唔到噶，人哋都话会见单仲佳，单仲佳咁开心到屎忽毛都竖起啦。 咁你见你见啊教协啊，系咪叶建源？前几日去见啊，即系其实你知嗰个三围一体噶啦，嗰个教协民主党知己咁样。咁其实呢啲即系基本上就其实三个 基本上嘅立场都系咁样。咁但系你话夹唔夹到？我感觉系如果民主党呢，而我知道民主党一定会甩噶啦，但系今次如果佢再甩呢系会更加丑啦，因为即系你 佢都唔在乎丑噶啦，连维基都列咗佢为呢个建制派。 我知道，咁但系下一次投票佢仲攞到几多票呢？ 冇啦， 即系佢会连所谓嘅最基本嘅基本盘泛民嘅最基本盘都冇埋， 佢唔需要你啲票。佢都唔需要你啲票， 佢攞阿爺啲奶水飲。 咪啦，佢啲票喺民仔度分出嚟㗎嘛。 係，咁但阿爺啲奶水分唔到咁多家㗎喎，如果佢真係要攞咁多隻。 所以我覺得成件事投票固然係一個垂死掙扎係重要啦，啊，意識形態上要踢走民主黨固然係重要啦。 係。 最重要嗰樣嘢我覺得啊， 嗯， 而家好明顯嘅，你睇 CY 喺立法會嗰次，啊，即係提早結束呢個答問大會嗰場戲啊，所有嘅嘢你成個所謂嘅議會政治已經係玩得完㗎喇。 嗯。 根本就冇議會政治呢樣嘢。你得返長毛啊或者人力嗰幾個喺度死撐呢， 嗯， 冇用㗎。因為已經係腐爛到呢， 係 爛撚晒嘅蘋果嚟㗎。 嗯哼。 啊，所以係應該回歸返呢個叫街頭政治㗎，嗯。街頭抗爭。 抗爭。係。 我係希望 呢啲咁熟口面嘅呢啲時間。 喔，係呀，其實我都係暗地裏都係搞套嚟嘅。 唔怪你穿嗰件顏色衫啦。 係啦，我梗係穿呢件衫啦，屌。沒有抗爭哪有改變，係咪先。 係。好啊，不過呢個勾咗啦呢句。 你而家講咩？我講下㗎咋喎。唔係，即係我覺得係希望可以呢樣嘢呢捉得到大眾呢回歸返嗰個叫街頭抗爭。 嗯。 屌你入面真係冇撚用。喂，我明白，喂，你范國威叫做做到嘢，但係又點呢？你人數咁少。你而家忠臣係太少啊。 係啊係啊係。 你睇下莫乃光嗰啲真係屌佢老母啦，真係呢啲不知所謂啦。 莫乃光呢即係佢 IT 㗎嘛，佢 IT 界嘅 功能組別 嚟㗎嘛。佢上次選唔到嘅時候啊，嗰陣時俾咗譚偉豪呢，其實譚偉豪就更加親中啦。 喂，但係佢兩個不相伯仲 嘅。其實大家都係一樣紅底，只不過嗰個親中啲，呢個就哎呀泛民。 我再講多次。 但係你留意一下而家呢一位 IT 界嘅議員，佢係入邊一個 IT 界嘅組織呢？ 嗯。 佢 endorse 緊 iProA 喎。iProA 㗎嘛。 iProA 係邊一個有份搞嘅呢？郭佩凡㗎嘛。咁大家諗都係咩。 我再講多次。即係最近佢哋嗰個咩創新資訊咩創新科技 及科技局。 想搞咁嘅嘢。我再講多次。呢條友舊年嘅暑假約咗我同埋其他網民去開一個。 係知名嘅。 其他知名網民一啲叫做對抗網絡23嘅組織啦， 係 我就係用一個叫雲端運動嘅身份去啦，我係其中一個啦， 係 咁約咗去呢個。 你係咪一人組織嚟㗎？ 我唔係啊，三人組織，三個人組織，其中一個唔報得光嘅。 哦，好， 第二個就森馬。 嗯， 咁我哋就 我知第三個係邊個？ 嚇，梗係知啦， 九龍灣嗰個嘛。 咩啊？ 冇嘢啦。 鬼唔係嗰個啦，屌你又老屈我，你真係有女性外合啊，其實 係啦， 屌黐撚線嘅，唔係好啦，嗰邊係啦，就約咗我哋去開會，商討點樣去對抗政府來勢洶洶嘅版權修訂條例啦。個問題係第一，佢特登講錯時間俾我，明明係下晝三點已經開嘅，佢係約咗我夜晚七點鐘， 係。 咁我嚟到已經傾咗一半。 哦。 第二，佢係冇透露過當日係有政府官員在場。咁我去到先知。而嗰班友呢，其他嘅組織呢，係已經同政府官員呢係傾咗一個下晝㗎喇。咁我係覺得好有問題。喂，點解你唔早講？我從來唔認為可以喺台底下同政府官員傾。 因為人哋。 我覺得呢樣嘢係要曝光，所以我嗰日大家翻查翻記錄呢，嗰日開完嗰個會之後呢，我係即時喺我自己節目呢，嗰時仲做緊欲罷不能，我即時講返呢件事出嚟，因為我唔認為呢件事一定要收埋，一定要公開啊！我呢件事，喂，點可能 唔可以？ 即係唔可以喺台底同啲官員有啲任何交易嘅嘛？同埋個問題，嗰日嗰啲去嗰啲身份都有問題嘅，即係佢可以遊說到就係嗰班網絡反網絡23嗰班人係 游说到佢哋好似认为自己系代表紧网民， 嗯， 系同政府去倾，嗯，你凭乜嘢代表网民同政府倾啫？系我都唔得啦，我去嘅身份只系话我只系一个普通嘅网民。嗯，我去表达咗我嘅意见，嗯，但原来你个扑街唔家产咧，你带埋一啲议员嚟，唔系带埋一啲政府官员嚟，而嗰啲官员咧唔系细粒噶， 系 啊，张锦辉旗下嗰啲人唔系细粒噶，大粒官员嚟噶， 系吓，啊，即系 A O 噶咯， 系啦，你系带啲大粒官员嚟，系事先唔同我讲，仲要特登讲错时间， 嗯， 因为佢知道由我第一日出席佢哋嗰啲咁嘅场合， 嗯， 我好记得嘅，嗰日黄世泽都喺度， 啊， 我森华同黄世泽都系讲一样嘢， 嗯， 呢个咁嘅版权修订条例，如果一日冇真正嘅商普选，一日都唔肯使倾， 系，嗯，我话， 所以佢就知道我哋系讲唔掂噶嘛， 或者 于是乎就特登讲迟时间，即系讲讲后嗰几个钟，等嗰啲有表达晒意见啦，因为嗰啲系顺民啊嘛，系嘛， 或者我咁讲啊，佢会唔会系，即系我而家好撑佢咁样谂，其实会唔会？是因为其实会不会是因为他的秘书搞错了呢？ 不会咯， 是 绝对不会咯。 嗯， 喂，你的阿森华来到， 耶， 喂，你可不可以尊重一下个节目的认真， 哇， 打电话给你， 是 你的电话用紧的， 不要麦高峰外交， 迟到， 不要 迟到，唔该出声， 不要麦高峰 外交，最好都不要迟到啊， 是 即系我咪讲翻， 我今日都迟啊，唔好意思。 系啊，我系好唔中意啊，我认真噶，我好唔中意迟到噶。 系， 因为我当系普通大台节目做嘅，虽然呢个唔系大台啊。 系，哇，唔好咁样睇。 系我讲真相啫嘛，花生台从来都唔系一个大台， 系 一个捻屌台嚟嘅啫嘛。 系， 系 啊，哎呀，我错， 教主讲系捻屌台嚟嘅，但我系当系 D100 啊，香港电台、商业电台咁做啊，捻 屌台之一嚟啊，呢度系。 系啊， 嗯。 唔系，即系我觉得咁咯，呢个系一个扑街咁家产嚟噶啦。 嗯， 黄乃光， 嗯， 吓，头先点解会讲到佢嘅？系啦， 就因为你话讲佢 要转化将622嗰个投票转化成一个叫做街头嘅抗争。 系啦， 重塑翻街头抗争嘅一个文化。 嗯， 你而家冇捻晒噶嘛？ 嗯， 你靠议会抗争已经系冇用，玩完噶，议会政治系冇捻晒噶啦。 系 啊，我系希望做到呢几样嘢咯。 嗯， 吓，所以无论。你头先话嗰几条友会缩，有鸠佢缩咯。 嗯， 我哋坊间嘅一啲团体 要夹 佢之余，我哋点样去将呢一个街头抗争嘅理念， 嗯， 去再带翻俾大家，再散播翻出去。 你头先讲莫乃光咧，我谂起咧，佢哋嚟紧咧去同阿爷倾咧，其实一样啊，即系咧，当日咧佢哋叫即系阿莫乃光夹埋啲政府官员咧，叫你阿森华嗰啲去倾版权修订。 森华喺度嘅，森华喺度屌柒佢噶啦，嗰人。喂，俾个时间系错嘅，三点钟倾，你叫我七，叫我同佢两个七点钟嚟。 trap 嚟嘅，因为即系。你朝头早一场，你倾完，你已经倾好晒个浪啦。 一场啊，系嗰一场系直落嘅， 唔系，即系 冇上 下嘅。应该话上半场特登唔嗌新比佢，即系个时间，佢同我讲、 啊、 或者同新比讲个时间就系、是、另外一个时间。 冇提到 咁你上半场官员各方已经介绍晒，讲晒固有嘅方案，讲晒固有嘅路径系点样。 仲 有新比嚟到 嗱，嗰两个官员你见过噶之后， 我知。 张锦辉旗下嗰啲 A.O. 嚟噶， 系啊， 唔系细粒噶， 嗯， 大粒官员嚟噶， 副手嚟噶。 你揾两条咁嘅友嚟，你预先唔讲啊？呢个先系佢卑鄙嘅地方嘛。同埋不断，原来不断喺我唔知情嘅情况之下，系不断游说紧森华，叫森华游说其他网民。 我梗系坐到戆鸠啦， 过捻咗条法案佢啊！ 咁样啊？ 我梗系坐到 大佬，你郑经案好意思话仲信呢个咁嘅莫乃光？ 诶、 欸，即系我知你两个好友谊啊，但对唔住，作为我哋网民，恕不能接受呢条友就系扑街唔家产， 即系咁讲，莫乃光 无诚信， 莫乃光可能帮过佢 D100 咧，我唔知啦， 我唔知 你帮唔帮嗱，你公义嘅问题系分唔即系冇话帮唔帮，同埋即系好似啱啱讲嗰样嘢就系佢好捻鸠屎咁样，即系新比嚟到嘅时候就同你讲啊，呢度有两位在场嘅政府官员 咁样， 同埋仲有其他团体嘅， 你介唔介意？ 我哋已经倾咗一部分噶，你介唔介意啊？我 呢啲 介意啊？屌你老母！ 佬 呢啲要學呢啲要學啲賴皮客咁啊，即係呢對住啲 DCS 對住啲賴皮客呢通常就唔會問呢啲問題，因為嗰啲客呢就會話我介意啊因為跟住就唔知點講落去啦嘛，跟你下次講介意啦。 唉，我唔識啊，呢啲 點招架嘛。 我唔識，即係我嗰陣時我幻想我一個處境就係一個婚禮，我明明同我老婆諗住去結婚㗎啦， 點知 同咗心先啊？ 點知有人同我一打開個新娘房啦，哇！我老婆除曬衫褲，收空半路，俾對 另外一個 俾對家嚇、啊，有人喺度勾摁緊，喂，我啱啱插咗一半㗎啦，你介唔介意啊？ 嗯， 我未破處嘅，其實我喺側邊拆下拆下嘅，你而家嗱，我而家等你嚟剪彩啊！ 系剪咗， 剪彩、啊。 我讲乜嘢？我嗰阵时我心情系几咁复杂啊！你明唔明白？ 嗯嗯嗯， 我真系好复杂啊，大佬。 你形容得好具体， 好具体啊！我几咁复杂咧，系嘛？我呢个冇诚信啊嘛！你个人，嗯、我点解敏兴啫？你个人系冇诚信啊嘛？系、 嗯、 嘛、 嗯？ 你仲好意思再搞个咩？咩创新科技局啊？ 系啊，创新及科技局， 佢摆到明系喐我哋噶啦。摆明系喐网民、喐网台嘅， 佢仲话科技局 讲啊， 科技局对呢个未来发展有好处嘛。 一句到尾，我最错就我同森华同黄世泽、 嗯， 第一次出席嗰个咁嘅会议、嗯、街头论坛、 嗯， 我哋三个都喺度讲，一日冇真正嘅双普选，呢条法例唔肯过得。 喂，你啱啱讲开嗰样嘢啦， 一日最错就系我哋咁啦。 唔系创新科技局呢样嘢，我真系想问下在座几位咧， 系 曾几何时政府又对呢个创新科技帮过一把咧？ 梗系冇啦， 有 生产力促进局啊， 唔俾你成立呢个香港电视， 哇 完全对佢、嗯，因为知道 确保营商环境啊嘛， 知道系啦，第一确保营商环境，第二佢知道 HKTV 系会荼毒你哋啊， 系咯， 好似有线咁啊，直播嗰个咁嘅枪击案啊， 系啦， 唔捻啱啊， 喂，我哋即系嗱，好似嗱，相比我同你都系做创作类型嘅，我哋一路都系本住嗰个心态就系、是，嗱，你唔好捻搞鸠我，我有我哋自己发展得噶啦，唔好搞咁捻多嘢就够噶啦，我哋唔奢望你帮我啊， 咁从来政府干预都通常都唔系好嘅。 你冇做好心唔该， 即系唔系，即系通常呢啲咧，通常佢都系越帮越忙嘅，好多时候嗰啲所谓嘅干预，系啊，咁即系头先讲到咧呢啲咁样嘅开会咧，其实嚟紧民主党嗰啲其实一样嘅，呢啲等俾人强奸嘅啫，即系即系唔好， 即系你讲阿丹仲佳谂住上京嗰个嘛， 唔好讲，系啦系啦，唔好讲我哋啲市民唔支持啦。而是他们这一种的不公开的会面呢，其实完了之后呢，他是理论上是可以说我们不知道达成了什么，其实夹了 人家的。很无耻的。你是市民投票选举你入来 的。 你凭什么可以为完全不公开，跟着就阿丹仲佳和黄碧云上了上京去傾。 但是四方说你投票咁望民意代表嚟噶嘛？佢嗰日喺 佢话代表， 佢真系讲清讲楚啦。 嗱，所以咪就系六二二嗰个投票嗰个重要咯。有另一种意识形态就系话要踢走民主党咯，可以喺你嘅票上边夹鸠柒佢咯。呢个系重要六二二嗰个，即系当然我到而家都唔系好明点解弃权票你唔卡入去。我真系觉得讲唔肯通啦。阿森华，你觉得点？喂，弃权票都系我其中一个表态嚟噶嘛？点解你唔卡入去？ 同埋你根本上你唔单止你唔可以唔卡入去，净系话好似我哋之前上一届区议会投票啊，咪冇。唔系冇显示到白票嘅， 系佢 你到而家都冇显示过嘛？但系你呢个系好重要啊嘛！你嗰个系 喂，佢以为人哋唔记得噶啦，点解记得你记得？ 喂，你嗰个系一个，你嗰个系一个指标，话俾我听，你究竟系咪个个选择你都唔满意啊嘛？ 唔系区议会喺点票票站现场有呢个数字，但系最后尾佢冇将呢个数字系啦完全公开话总体系几多，系啦 冇咗， 系啦佢唔讲， 跟住打电话去问又话我哋未公布得住， 系啦我哋未整好， 屌你老母， 整 到。 嗱，即系届都嚟啦， 我上个礼拜登高讲啦，佢哋三条友 set 个底线10万，咁可能10万佢认为系保险线啦，但系我真系觉得你侮辱市民咯。 啊， 你 set 10万啊，我真系好今日好认真咁讲啊。我嗰日就话你搞场运动，你点会 set 10万噶？五区公投都唔捻知呢个数，共产党都唔够你啦，你咩用 set 10万？你搞乜 Q 运动？原来唔系咁简单啊！当然在他们的心目中觉得10万是一条保险线，没理由10万都过不到的。他的心想 百万富翁 咩，但是你侮辱市民嘛。 当 我们在座加上 Spooky 四个人死的。 十萬。 咁呢啲梗係要吹大啲㗎啦。 係咪你冇二三百萬都唔好講啦。 想俾下台阶自己啫，因為佢見到嗰、嗯那個第一次選方案嗰、那個得個二千幾。 咁你冇二。 佢覺得好，佢覺得哇屌！我搞咁耐， 你既然加多，你加多咗一個 option 啦。你嗱加多 option 個好處就係作為一個最後決戰啊。而家我佢咪加多條題目嘅啊，親嘛。我哋頭先咁講啦，即係嗰個是同否啦、嗯，加咗呢個 option 啦。我覺得有一個好處嘅，你作為一個最後決戰，你做到呢個氣氛啦。 嗯， 因為嗰班冚家產嗱，第一佢一定喺電子公投嗰幾日不斷買電話卡、嗯、啊，分俾啲婆仔公仔。嗯然之后就不断新、嗯、身份证产生气， 价中移动 系咯 嚟噶嘛， 搞掂啦。然之后票站又车婆仔公公婆婆过去，呢、嗯、个一定嘅。咁、嗯、你市民就要有一个气氛啦，就喂唔系我最后决战、啊，咁、嗯、你又睇下嗰个比率啦。你要分开条数，其实我觉得你当然你最后咩系综合嗰条数啦。但你一定要分开去睇咧，一定要有一个系电子公投占几多 percent，、嗯、即系嗰个投嗰个否决嗰、那个。 嗯嗯 票站系占几个 percent？你咁样就睇到电子公投系有冇出实啦？ 诶、欸其实上次即系第 D Day 3咧，即系所谓嘅佢哋拣呢个方案咧，嗰次都有咁样分拆开数嘅。 有 今次唔会系啦，今次唔会咁衰仔唔拆啩？ 希望啦、啊，唔系最紧要嗰件事要曝光添啊！即系多啲人知啊，咁、嗯、你就知道出实嗰个问题几咁严重。 咪调翻转，应该我哋系话。广大嘅听众啦、啊、市民都好啦、啊、係当日622投票嘅时候尽量去选择去票站投实体票囉、嗯。因为即係我同新比啦方东 A 啦我哋有得揀我哋都应该揀实体票呢、嗯、 我怀疑 始终讲到尾都系你嗰个电子投票系冇、嗯、办法监察。 我怀疑票站呢佢会 set up 啲电子即係好似上次咁啊整啲 iPad 啊嗰啲 Galaxy Tab 咁喺度俾人投。 即係我可以投几票。 一次投几票 喎、啊。我 feel 到会喎、啊。佬佔中抌咁多錢幫佢搞呢套系統出嚟，梗係要用下啦。佢有份俾錢 嘛，但係你堵塞咗一個人可以投幾票？ 係啊，我上次咪投兩票。 咁雖然你面對新買啲人咧，佢投幾票一定著數嘅，因為佢一定係撐我哋噶嘛，一定著數。但係屌你， 唔係一齊做。 但你作為一個 我哋咁多幾 公道啊，你講公道啊， 嗯， 係嘛？你咁樣就唔係啱啊嘛， 嗯， 係嘛？咁你一定要堵塞呢個漏洞先啦。 我以為應該係要整段片，好似嗰啲選民登记咁，跟住话投多一票咁啊，跟住叫大家。 唔系，同埋我觉得都系嗰句啦，唔好再讲阶段胜利啦。你睇翻澳门咧，又讲到口臭。上个礼拜登高已经讲咗，即系 D 一百访问嗰个澳门良心咧，嗰、那个苏家豪 啊，系 嗰阵时仲未撤噶，阿崔斯眼仲未撤嗰阵时，阿吴志森问佢：你觉得你而家咁样俾到压力政府，暂时搁置，系咪一个阶段胜利啊？人哋一句得埋你，边有阶段胜利嘅？ 梗系啦， 我哋而家澳门嘅市民。乜嘢都得唔到，你搞运动一系就赢，一系就输， 嗯， 系冇阶段胜利呢样嘢。 系佢讲嘢好过香港嗰啲政治人物好多。 系啊，唔好再即系喂叶宝林啊、陈景辉啊、林辉呢啲， 嗯， 即系唔好再走出嚟阶段胜利啦，唔该。你累咗香港人好多 好多次啊， 好多次噶啦， 嗯， 翻去住阿妈个链啦。含啦去，唔好再走出嚟啦！叶宝林，你哋 点啊？学嗰个阿叔咁啊，举个牌做回小孩， 做回小孩咯， 信耶稣， 信耶稣，做回小孩。 但我想话俾你听，冇办法噶，因为咧呢次咧 做家庭主妇咯， 失俾我哋 D Day 三嗰日咧，我哋去到咪见到系孔令瑜都有份噶嘛？ 我、啊、呢、這个我唔知啊。 咁啊。啊！ 我即刻笠水先。 嗱、啊，阿叶宝林咧就系佢嘅员工嚟噶嘛？ 吓、 啊，叶宝林系佢嘅员工嚟噶嘛？ 嗯， 咁点会冇佢咧？你真系谂得太天真啦！ 唔系，我希望咧， 你真系好天真，好傻啊！ 系啊，所以我嗰日讲一句咯， 你即系正如谂紧系六四黄杨，但喺尖沙咀系唔会有旗一样咯。 叫嗰日讲登高所讲就系话，我唔寄望佢有做啲咩嘢，我寄望啲市民。如果你见到呢班友再出嚟。用一个自己系一个社运领袖身份去骑劫，你都唔捻出声咧？香港人好去含噶啦， 嗯， 香港人系唔应该要含噶，应该要出声屌柒佢噶， 嗯， 唔好放过呢一班咁嘅社运渣仔啊！唔该、 嗯， 真系社运渣仔，你唔好理有高登嗱，有高登仔话嗰个苏家豪都唔系好人啲，嗱呢啲阴谋论嘅嘢我唔捻理，又话人哋点解影张相影到咁捻错啊？唔系为咗选票系乜嘢？我唔捻同你讲呢啲嘢，呢啲阴谋论我唔捻理，我就系讲一样嘢啫。苏家豪有样嘢讲得啱就系、是。搞一个运动，一系就赢，一系就输。你赢就攞晒你 你想要嘅诉求，你争取到你想要嘅诉求，你输就乜柒都冇。唔好学阶段性，阶段性你就而家共产党同你讲一啲，你有几多待捻住先啦、 啊？待咗先， 咁咪玩捻完咯。 嗯， 系嘛？ 嗯， 咁啊，呢节时间差唔多，下次翻嚟再讲。 好。 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新奇、顶级、超长，花生足球有朱 Sir、Roger、史提芬。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好，翻嚟第二节啦。 系，讲完再见啊嘛。 我哋 break 嗰阵时讲啲咩讲嘢？ 系 ，anyway， 我哋分咗手啊。 得啦，明啦。 喂， 唔好讲呢啲听众唔明嘅嘢，我哋讲翻第二，我想讲样嘢就系、领会啦， 系 咁啊！突然间讲领会嘅， 咁啊阵间讲俾你听啦。你嗰、那个点睇法，我讲领会，我阵间讲啦。咁我首先讲讲个新闻先嘅，咁就系领会其实咧喺5月15号啊截咗标嘅，5月15号截标系咩做咩嘢咧？佢就放咗手头上有五个嗰啲 商场、 商场、 民生场啊，嗰啲 叫做恩茄商场啦，即系摆喺度摊喺度冇人行嗰啲咧， 系 例如蓝田嗰个又冇冷气啦， 即系静嘅场、啊， 影都冇，只得啲老鼠喺度嗰啲啦。分别有香港仔嘅华贵啦、筲箕湾东戏院啦、深水埗宝戏院啦、兴田啦，即系蓝田嗰度啦，同埋葵英商场啦， 冇错。 咁5月15号就截咗标噶啦， 冇错啦。 佢今次放售咧系用暗标嘅方式进行嘅。咁你要受到 invitation 嗰啲发展商呢先可以入去投嘅。 投完嗰家栋庙唔係公开喎。 係呀，投完嗰家唔係公开喎。嗰日阿森埋第一话第一件事即係话其实可以 JR, 我都諗下係喎，喂应该可以 JR, 原来唔得喎。原来最撚戰界咩呢，根据即係政府，原来政府呢係可以唔使得到政府同意，佢有权，因为佢作为一个上市公司呢，佢有权出售佢旗下嘅商场嘅。只有一个限制，就係唔可以将啲商场呢係分拆，佢即係嗰啲或者叫散铺式咁去出售嘅啫。即係你唔可以分拆啦，或者打散佢出售啦。係成够卖，一定要成够卖。咁同埋卖咗商场嗰啲友呢之后亦都唔可以将个商场拆细佢或者重建嘅、只能够作为收租嘅用途嘅。 即个契应该系写喺度。个 契系写咗喺度嘅。喂，就算我唔拆细，我唔重建，但我可以改咗唯一，阵间我哋可以讲啊，改为一啲主题式嘅商场㗎嘛、主题式嗰啲冒险乐园啊，而家好兴啦，红磡呢以前做咸片嗰间国华戏院呢有一个逃出密室，嗰成日想去玩，但我惊有人搵住出门。 喂，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呢、就係方东呢，我諗可能清楚啲、就係我印象之中当年政府俾领会去搞呢啲商场嘅时候，个条款好似唔係咁㗎喎。 但你上市公司系得㗎嘛。 係啊。 因为佢上市公司。 其实领会同港铁一样呢，即係政府呢对于佢哋个冲动权呢唔系咁大㗎，即係领会嗰个更加严重添啦。要为咗所谓呢一类嘅即係所谓斩件出去呢，要俾啲投资者有信心呢，佢好多时候呢就係令到呢嗰、那个呢一、這个咁样斩件上市之后嘅机构呢係拥有好多嘅自主权，而政府呢只係可能揸股份但係冇实质嘅投资。 但係你即係喺呢个我讲返话喺即係唔好讲话法律上高啦，你喺道德上高系一个好諗大嘅。 咁道德皆输啦。 即係话 佢做得呢样嘢就唔諗㗎啦。 佢有諗过。佢今次咁做就叫查老鼠沙布，点解佢用暗标？ 细商场 嗱，点解嗱？佢用细商场，同埋佢用暗标咧，其实系查老鼠沙布。如果今次冇人屌佢咧，佢讲到骨咧，就不断嚟噶啦。 咪，不过你呢个其实系即系，我觉得系嗱，即系政府会唔会出声啊？喺呢件事上高，因为当初嗱，即系大家谂翻就系你领会全部都系屋邨商场啦。屋邨系边个钱起噶？咁屋邨嘅商场系钱起噶？咁佢系要同我哋交代噶嘛？咁你而家你领会去卖断俾一个私营机构，一个商业公司，你当中嘅钱就当然系唔会俾翻我哋啦。咁嘅问题，你呢个就系其实系你呃咗我哋纳税人嘅钱，然之后将佢变咗为你自己嘅盈利。 系 你其实系好大问题。 当然啦， 点解唔可以 JR 咧？ 咁多人哋上市公司系可以咁样做噶嘛？ 而家就系攞住呢样 攞住呢一样嘢啊嘛！嗱，同埋有一样嘢好简单啦，佢今次咧，原来系其中一个屋苑，我睇一睇先，系宝熙苑啊。我哋头先我噏错咗啊，宝熙苑原来可以分拆去卖嘅。你真系大捻镬！ 佢个契 系 俾佢咁玩吓， 系啦。 当你咁样玩嘅时候，我就引申咗好多问题喺度。即系今次， 但系有啲 保熙院系未，保熙院系未卖嘅，好似系咪话？ 唔系，即系你俾我讲埋咧，就系我想提出个问题咧，即系我问翻新俾你咧，嗱，佢今次呢扎，我当佢 OK 咗，冇乜人屌佢啦。咁当然佢食水之味啦，之后再可以再 upgrade。咁譬如话有一啲，嗱，譬如话有一啲系好似系厚德村商场咁样，厚德村商场系一部分系商场，另外一部系包埋个街市噶嘛。咁你俾一个私人机构或者一个商业嘅公司去营运，佢一定唔会要你街市值得几多钱租喺嗰度。但系如果嗰度譬如话系我嚟做戏院啊，我嚟做溜冰场啊，各样，你嗰个盈利一定会比较相对可观噶嘛。 阿方威有一个领会商场，好似之前系谂住 改建为酒店㗎嘛。 係啊。 是啊， 工厂嗰头噶， 黐捻线 咯。所以咪就系话喺咁嘅情况之下，又可唔可以咧？又可唔可以嘈佢咧？ 我真系唔知嘅。你但你睇翻啦，嗱，今次有人嘅护航嘅就话你卖嗰五个商场嘅地点咧，基本上都唔系四通八达嘅，好捻溜捻嘅，你地铁都到唔到嘅，所以卖咗都冇所谓。但系呢个系错嘅。你睇翻咧，华贵村，有龙溜啊。呢个华贵村成个商场咧，都仲系七八十年代嗰啲格局。 所以咪话呢啲民生墙咯，就话 嗱，今时今日啊，集体回忆系卖钱噶。如果我系发展商，我都即刻买捻咗去做一个八十年代乐园 博物馆。 未必、啊。 East Wonderland 啦、啊，我唔系嗱，我唔系喺嗰度，我系做商场，我直头系做一个叫大型主题嘅。购物兼游乐园啊， 系咪好似咩日本咁？日本咪搞咗个 九龙城寨嘛，梗系咁样玩啦、啊。好啦，你报戏院，跟住全部都系地铺嚟嘅，因为嗰一但系佢附近有好多新屋，即系新嘅 楼 入伙啊。咁好简单，好似系得一间家兴超市啫嘛。喂，你买咗嗰度啊，发达啦，梗系 marketplace 入边好 低， 系咪先？即系或者一啲高价啲啦， 咩咩 international 嗰啲啊， 系咯，跟住啦。东西苑商铺、就得一间呢个伊斯兰嘅叫做咩徐锦江啊唔系徐锦响纪念幼稚园就租咗落嚟，咁、个位置咧就喺个斜坡上边嘅，因为东西苑系比较僻静嘅，但系楼龄系较新嘅，环境较干净嘅， 系 俾我即刻买捻咗佢啦，赶走间学校，然之后咧喺嗰度咧， 幼稚园而家俾得起钱嘅都， 我唔要啊，环境比较僻静，我有两样嘢已经可以令到生意激增嗰度。鬼屋逃生体验馆，因为环境僻静啊嘛，大班人嚟玩啦，系咪先？一系就 是、幼稚叫幼稚园唔好打烂啲嘢， 幼稚园鬼屋 系啦、跟住一系咧，一系就索性咧、就真系喺度改建到酒店，又系发达嘅。 咩幼稚园主题酒店？ 唔系，因为你嗰、你嗰度系偏僻啊嘛，系、嘛？ 幽静， 幽静啊嘛，做酒店咪好咯。喂，即系所以睇成件事，喂，其实。唔好话即係佢拆老屎沙波咁简单，呢五笪地方係真係唔喐得㗎，但係冇辦法啦。而家佢咁样嘅决定，即係但係你市民又係好似冇乜反应，咪最惨又係坊间好似冇乜人嚟。 因为其实调返转嗰个问题就係话一般小市民唔知点样去搞，亦都冇人牵头。 喂，学你话斋呀，嗱蓝田佢有一个咩启田兴田呀、 系啊， 嗰、个街市呢冇冷气㗎嘛，又长年累月得一两档嘢㗎嘛，冇人㗎嘛。我心话斋搞溜冰场，唔系踩冰啊！我玩人嘢好简单 啊！咩啊？摆啲鱼喺啲溜冰场度啊！ 八十年代丽苑式嘅滚轴溜冰，我度搞、啊，搞乌拉场， 要玩埋嗰啲人龙、 啊，咪咯，几开心啊！真系，系咪先？喂，呢啲又系可以刺激到啲人去嘅，因为啲嘢即系唔系好简单，你唔喺嗰度做啊，你喺华贵村嗰度做得啦，怀旧嘛， 啊、 就系贪你个场怀旧，都话整一个怀旧乐园，其实买嗰条友真系发达嘅，执到宝噶、我同你哋有钱啊，买咗嗰度啊，我嚟开 production house 做网台都抵啊，大佬系咪先？咪即系好简单，你话点解唔可以 JR？ 即系佢就系拎住自己上市公司嗰样嘢，但系问题系。既然佢拎住呢样嘢，唔系点解唔可以 JR 啊？点解市民唔出嚟嘘佢啊嘛？市民系真系可以有一个力量。你睇下美孚长达嗰单嘢， 系 佢而家咪唔挑起咯？ 唔系咁如果你净系讲翻领会自己本身嗰阵时咩寻味回忆嗰次都出咗事啦。 唔系，但系我嘅问题就系话，如果嗰样嘢系影响民生嘅话，系有冇办法可以 JR？ 即系话好似譬如我头先举个例子，话厚德商场咁样，佢嗰个街市，如果佢嗰个街市，即系你变做私人，就一定冇咗个街市啦。但系你喺嗰个位，你如果冇咗街市咧，就冇地方买餸嘅。 系啊， 咁你呢啲系绝对 是，但佢领会系咪有责任到时要安排翻一啲配套俾市民去买餸 啊？ 唔系，我就想问下方东 A 啊， 即系除咗 因为房署当时卖咗俾领会嘅时候，领会系应该有一个社会责任噶嘛？虽然佢系上市公司，但系当佢影响到民生嘅时候，喂，好啦，譬如我屋企楼，我当我屋企楼下俾紧咗酒店嘅。我冇理由喺个酒店 lobby 买餸噶，冇餸卖噶， 冇餸卖噶嘛。 咁你领会系咪 百佳嚟咯？ 唔系你领会系百佳 super 嗱， 即系除非系足时生有 market 啦，不过 supermarket 系啊，系啊， 你领会系咪应该有一个社会责任？ 哦， 系要安排翻附近有一啲咁样嘅摊档，或者有车接送人哋去买餸咧。 其实 或者话系佢应该睇嘅时候嗰个条款。 嗱，我唔知逆手嗰阵时系点，但系咧嗱，如果最稳阵应该睇契嘅，咁譬如话咧，有啲场咧，啲契咧系会规定咧，你呢度咧系一定要有边一类型嘅设施或者铺头嘅。咁譬如话有啲私人楼都系咁样噶，就系咧规定咗呢一个位咧一定系街市嚟嘅。咁街市咧佢有个定义嘅。咁但系咧，譬如话有啲发展商咧，我相信领会都会用呢啲方法去走嘅。就譬如话，我开一间超级市场，或者佢搵一个伙伴嚟开超级市场，个超级市场入面呢就係、是、会做到街市本身嘅 function， 就等于你哋讲话 market 变 supermarket 嗰度你一样，佢用嗰方法呢可能係我当汤铺，我係譬如话我係百佳咁样啦，咁我喺百佳呢就租咗呢个原本嘅街市嘅地方，呢、這个契明明写住街市，咁佢本身要做嘅就要买鲜肉啊，卖 嗰个位有鱼档啊， 系啦系啦，譬如话咩卖金银衣纸啊嗰啲，咁你留意一下，其实惠康 百佳有得卖金银衣 纸，惠康都有金银衣纸 啊，就嚟佢招埋屈爵士啊，或者阿郑多燕入去咧，入边卖，即系变咗屈爵士同阿郑多燕都有金银衣纸卖噶，可以 系啊，即系佢咪就系做紧呢一个 function 咯，即系佢咪而家就变相系做咗咯，即系。喺嗰啲所谓嘅超级市场入面咪就係做 即係无此都冇 feel 咗啦，咁样咁但 係呢喂，我想即係讲呢就係话嗱，如果佢真係喺个契上嗰个讲到明话要嗰个位係开返街市啊，我当佢唔係走法律啦，开 supermarket 先算啦，咁可能係好事嚟喎。嗱，领会我哋已知佢绝对係一个仆街冚家铲嚟㗎啦，佢俾咗个私人个机构嘅话可能好啲喎，可能係解脱嚟㗎喎。你谂下佢每年加价嗰个 percentage， 屌你老母！ 唔系，都我又觉得唔系咁睇。有一种叫做即系，譬如佢卖咗俾方东 A 嘅，方东 A 再租，又可能嗰啲价又再谂屌啲，唔出奇嘅。 睇下佢点包装嘅有阵时，但系而家领汇本身个策略，佢而家净系做一种格调嘅场，就系佢而家想做全港 APM 啊嘛，即系 咯， 即系佢所有旗下都想做。 如果好简单啦，嗱，如果喺嗰个地方，譬如都系华贵啊，讲翻八十年代主题啊，咁、喂呢、這个系搵到钱噶嘛，咁嗰啲商场嗰啲铺，你一定会再贵租啲噶。再唔系你喺入边整间叫怀旧嘅，人哋 UA 戏院你唔系，你倒退翻四廿年前，丽星戏院喺嗰度开翻，喂咁你又可以 叫丽星啫， 你又可以侧边啲嗰啲。小型铺头仔又会贵租翻， 实得噶，实得噶。咁 因为你已经系吸引咗唔系本村嘅人啊、你外边啲人特登搭车嚟怀旧。 其实我相信领汇卖咧就唔系因为蚀嘅，即系佢只不过系唔够稳啫。因为佢而家嗰扎投资基金揸住，即系做佢哋大股东，佢哋要嘅一路都控制住领汇，就系要佢哋做一啲呢啲咁样 premium 级嘅商场嘛。但系佢哋就觉得呢几个场系做唔起，可唔知咩原因啦，或者佢哋觉得呢啲场要做嘅话，就唔系佢哋拿手做开嗰种，即系做而家我哋见到嗰啲咁样嘅形式，咁佢咪就索性卖咗佢咯，咁卖咗佢冇事噶，其实都 我想问下咧、新起嘅，例如寻日发生、前日发生枪击案嘅呢个启程村， 系 个商场系咪又系领汇 啊？唔系，新嗰啲唔， 新嗰啲唔系噶啦， 新嗰啲唔系。 即除非政府再买， 其实以前系原本咧谂住系会卖嘅，即系最初个计划系谂住起完咧都会卖嘅。咁、但系咧就即 系，因为我记得以前系有咁嘅谂法噶嘛，系以后之后喺嗰啲系卖俾领汇啊嘛。 起嗰阵时都仲系属于政府嘅，咁但系咧之后卖唔卖咧，本身领汇上市嗰阵时，大家系 default 咧，政府个 idea 都系谂住卖嘅。咁但系而家嘈到咁样咧，政府就已经出咗声话我哋唔会噶啦，我哋会 hold 起。咁但系。譬如话油塘咪有个大本营嘅， 系 个大本营咧，而家就系调翻转啦，就系、是、领汇唔买啊嘛，冇所谓噶。佢自己整到成个领汇商场咁咯。 系啊， 你见大本营而家都系咁样噶。 喂，好嗨嘅变啲嘢， 搵师入去开铺、 啊， 你知捻咗事啊？ 我都唔知嗰度原来油塘啊。 真打得好 high 噶！即系嗰个地方嘅住宅区，你竟然揾先师入去开铺，你 我仲同我老婆 讲， 系咪系咪写错字啊？你唔系你系咪你系咪睇错字啊？先拖啊嘛，睇咗先师个拖地嘅拖地嘅拖嚟噶嘛？ 系先师同埋 先师， 同埋系先师同埋和王， 同埋亦都系谂下你依家咁样做咧，你唔俾领会咧，即系可能系仲会大镬啲，即系可能系俾咗你知道而家 即系政府相 政府搞出， 你依家知道六百九系同乜嘢人去近噶嘛？即系可能话到时 嗰啲二三线地产商，哦， 你仲大镬。跟住入面咧系华润啊，华润都仲好啲啊。一阵间系俾嗰啲中资喺嗰度开嘅， 华润都已经系啦。 可能俾开一啲新嘅 location， 系俾一啲中资嘅 supermarket 入嚟。 系 你仲大镬啊！到时 哦，其实而家喺 疯狂超级市场。 五峰可放题， 我唔知有冇 五峰放 题，我唔知大家有冇有冇行过下 好乸贵嘅牛咯， 咪咯， 华润啦，我话说我住嗰度咧，附近咧即系早咁开咗一年多啲啦，就系、是、有百佳有惠康，而家又开埋华润 有西粉， 咁跟住系啦，咁但系咧华润咧，佢哋好搞笑嘅，喺嗰度咧系啲五峰可有，不过咧尽量摆晒啲角落嘅，主打系咩？美国入口，欧洲入口， 咁你哋媚外啊嘛，你哋崇洋啊嘛， 即系佢好搞笑噶，佢自己即系，喂大佬红色嘅嘢，你自己就靠呢啲，即系你外国噶吓，咁、啊、即系呢个系华润嘅问题啊，但系头先讲商 场，你有冇听过啊？苍井空啊，是世界的 哦，好啦，咁但系头先讲商场嗰样嘢咧，即系讲起咧，而家房署揸手咧，系可以大获个领会咧，就系、是、寻晚咧，即系我今日睇报道先知，原来寻晚无线有套剧大结局。 哦，咁跟住 系挂，跟住 我都一集都未睇过，但系我喺沙朗局住睇啊。 咁寻晚个大结局咧，佢即系无线好兴噶啦，逢新礼拜六日做大结局，会有商场 show 噶嘛？ 系啲领会商场搞啊？ 就系、是、大本营。 哦，咦喂，劲喎、啊！佢以前喺澳海城搞， 通常做呢啲 show 全部系商场俾钱。 以前 APM 噶嘛， 系一系 APM， 一系澳海城，一系愉景新城， 系咯 呢。基本上咧，做呢啲 show 咧，系嗰个商场管理公司咧，去吸引人流而做，即系基本上俾钱俾 TVB。咁即系话，大家都可以谂到系乜嘢，而家乜嘢机构俾钱俾 TVB 将嗰个 show 搬咗去大本营度搞咯。 嗯， 咁我完全唔明啦，你即系讲紧呢啲咁所费不菲嘅嘢。你不如索性攞去減租算啦、 嗯。你減會 你減到唔多，減一個禮拜都好啊。你即係當個商場或者點樣，即係根本個商場本身就唔應該係做一啲咁樣嘅嘢㗎嘛。嗯、你覺得油塘呢個位係有辦法，即係做完一次咁樣嘅 show 就可以吸引到全香港嘅人流過去咩？ 咁、嗯、佢可能覺得係嘅， 即係你唔係你 同埋佢最主要一樣嘢，佢唔係認為佢開善堂啊嘛。 唔係，我覺得 呢個場仲衰過呢、這個， 覺得係嘅。我覺得係商場係應該做呢樣嘢，不過唔係喺呢一類型嘅商場。 係、嗯、啦，係啦， 喺大本營要 做。如果話你好似話新都城啊嗰啲、嗯，我覺得絕對冇問題。 係啦，咩鑽石山廣場嗰啲， 係啦，梗係要搞啦。 嗰啲完全冇問題嘅。咁嗰啲係私人嘅發展商、啊、人哋， 所以你都要睇翻個性質囉。 你呢個係大佬房署房協㗎喎，你係咪黐咗線啊？ 嗰啲我都覺得唔應該。 咁唔係喎 ，M Club 大結局喎 ，M Club 有多師奶睇㗎嘛。 咁照顧師奶去先奶、啊、去先拖啊？师奶去先拖， 师奶梗系去先拖啦，大佬。 你睇完 M 级嗰扎女星之后，你跟住喺隔篱街市买猪肉，会唔会平两蚊啊？ 唔会， 唔系啊，有机会噶，个肉贩五丰行个啊， 我都有睇啊。 阿嫂，我觉得你个样好卵似李若彤，唉、哎，平毛子俾你啦。啊！斩嚿猪脸俾你啦， 斩落嚟嗰度特别多毛啊！ 你点解个链头咁多毛食个贼咁样？ 屌！ 唔系即系讲翻领会啦。我嗰日系喺一个点解会讲领会呢个题目咧？因为其实都好耐啦，十五号截标，我哋而家先讲系咪？点解会突然间讲翻？简单嚟讲咧，我前几日工作关系，我系一个即系富豪饭堂啊。 咁、嗯、你都系富豪嚟嘅。 我工作关系喺富豪饭堂我去送餐嘛嗰日，我去做侍应，咁系一个富豪饭堂。 哇，你个工作要做埋侍应噶嘛？ 其实我喺嗰度做打杂嘅。 佢有卖埋屎忽噶， 你嗰度侍应其实。 anyway 佢食其他嘢啫。 因为我做嘢要喺嗰度饮茶啦，咁我就听到隔篱台咧有台豪客啦，就讲紧领汇嗰个问题。咁就我就好怒气嘅，咁我处境就好尴尬嘅，点解咧？咁我哋讲讲。咁佢话因为而家咧。领汇商场呢其实是根本不需要照顾屋邨居民的生活水平的。咁因为屋邨本身的租金呢是已经比出面市的租金便 宜。嗯。 已经是尽了政府同埋佢地啊，佢话我哋纳税人同政府啊照顾你嗰班咁嘅契弟弱势、啊。 嗰班穷撚啊。 佢唔话穷撚嘅契弟嗰班契弟啊所谓弱势啊嗰班契弟责任我哋尽撚晒啦屌你老咪。啊嗯、你仲用撚返物理号嗰啲方式手法啊咪助长养懒人屌你老母。嗱、啊、最好呢房署以后所有屋邨都卖埋俾领汇，咁、就先可以激发到咧嗰啲屋邨嗰啲捻样咧去揾工噶嘛，系、嘛？根本屋邨入边啊，十间着咗九间啲人都唔捻做嘢 嘅。 唉，你唔捻揾工， 咁真系唔使住噶。 你真系唔捻会脱贫啊嘛？你要入去吓、啊，你领汇入咗去屋邨入边管理埋啲屋邨，咁佢哋吓提升嗰啲租金去到市值租金，佢哋咪要跑数交租咯，做多几份工咯，咁咪脱贫咯。脱咗贫嘅，大家交咗租嘅，咁佢就唔谂会住屋村啦，住谂翻出嚟出边市值、市值嗰啲私楼啦。 即系佢要嗰个人做多几份工，即系做到冇时间瞓就最好啦。 你咁先至系人人均等啊嘛。但个问题啊，我话俾你听，尴尬喺边度啊？ 我知， 因为当中就系我住屋村啊嘛。 嗯， 而我正正系穷捻啊嘛。 嗱、嗯，新比，你啱啱即系引述嗰一番说话咧。 我唔系富户。 你啱啱引述嗰班说话咧， 未过标噶， 好捻多北喺度嘅，即系其中一个啦。 好多问题嘅， 好多问题，即系好多问题啦。 其中一 part 啦，就系话要搵多几份工去追翻嗰个租市值租金，咁样先可以脱贫啊嘛。首先就系第一样嘢，你搵多几份工租翻个市值租金。你系俾紧市值租金，你已经都系你嘅人工去咗大半啦，你点样脱贫啊？ 系啊，有一 第二 有一样嘢咧，嗱，我嗰日都同你讲，我嗰日第一时间打俾你咁样，我行出去打俾你啊嘛，我惊俾人打啊嘛，因为佢哋隔篱有保镖啊，我唔敢同你嘈啊嘛，你知我细胆噶啦，我话人都要人哋去咗韩国先敢闹嘅，你谂下啊，我好卵细胆噶，咁我就行出酒楼，我打俾你啊嘛，我都话一个方法得， 你想俾人缺啊？ 我有一个犬缺啊，有一个方法得。佢呢个咁嘅啊肥佬讲嘅嘢咧，有一样嘢得做得到，就系、是、你香港人嘅平均时薪最低工资啊，平均时薪要加到300蚊港纸，然之后仲要有租务管制，按照各区唔同嘅环境就唔同尺码嘅租务管制，即系你深水埗可能系个半人尺一尺限制到，即系你咁样唔同区有唔同嘅限制，咁你咪有得玩咯，如果唔系你边有得玩啫？冇揾得玩㗎喎， 冇关系㗎你呢样嘢，我可以话俾你听都系冇关系，咪即头先继续讲，先回应。 我觉得叫做有得玩啊，你咁样我仲可以生存到，如果唔系我真系唔得生存 啊。冇用啊，先回应你一样嘢，当你如果你嗰个最低工资去到嗰个时候，嗰、那个零售价格嘅水平一定会系提升翻到，系你一定下放唔起。 咪你全部嘢有管制咯。你唯有系咁啊！ 你要全部嘢有管制， 你唯有系咁咯，唔系你冇得搞嘅。 唯独系薪金冇管制咁就得啦。 嗱，薪金要有啊，都话咯， 唔系 300蚊 最低管制，冇最高管制， 系嘛？唔系你边得啫？ 嗱，同埋你头先即系讲紧个啱啱个你个听你引述嗰番说话，第二个问题就系话，当你如果你话嗰度嘅市值租金提翻到，唔系你嗰个屋邨嘅租金提升到市值嘅水平嘅时候，我使咩要住屋邨啊？我咪直接住出面嗰啲咯。咁你根本冇唔需要有屋邨。 但最紧正咧，同台咧，因为我系嗰日要洽谈一伙，因为我而家做啲 reading panel 啲咁啊，洽谈一伙生意。同台有一个介绍人咧，听完就觉得好捻有道理嘅，同我讲，人哋讲紧你喎。哦，咩啊？你咪住屋邨咯，你咪穷捻咯，你咪唔肯脱贫咯。我有做嘢嘅，你就系只系选择性做你喜欢嘅嘢，你冇翻一份。朝八晚八嘅一个好 regular 一至六嘅工作，去揾你嘅固定收入。你只系选择性，你中意做你自己中意做嘅嘢，所以收入就唔稳定。咁你一世都脱唔到贫嘅。唉，我都唔知点。 即系抵个社会而家系 咁 样咯，即系抵香港人系攞到而家咁样嘅局面咯。 跟住 即系抵香港。 话埋我另一半，即系佢话我另一半咧系纵容我咁做啊。即系纵容你，你有咩由你纵容你丈夫啊？ 即系共犯啦、 啊。系啊，你纵容你丈夫做蝗虫啊？ 哇！ 系啊，你纵容你丈夫做蝗虫啊？啊，佢净系中意做自己中意做嘅嘢，系人都要做嘢噶嘛，都要有翻工噶嘛，喺现场。 哦。 哇！我好难。 唔系你其实系好多问题。哦、你呢番说话就你净，我即系头先你嗰 part 系一盘好多问题啦。你啱啱讲呢 part 亦都有好多问题，即系譬如话嗱，我再过嚟讲，我觉得做自己中意做嘅嘢系冇问题嘅。 即系我都觉得冇问题啊。喂，我觉得喂我两公婆挨穷啊，我哋事，我哋唔会问借。 唔系同埋 嘛， 我哋两公婆从来冇问借，穷咪食少啲咯。我哋喂，其实你唔好睇我身光颈靓。 嗯。 咁我搵到钱咪大家一齐生活几靓囉，我嗰个月冇生意咁咪 咁咪做 啲囉，咁咪悭啲囉，咪同我老婆食少啲囉，唔好成日出街食囉，自己住囉，我哋係咁㗎嘛，係咪有咩问题呀， 咪食豉油捞饭囉。 係呀、啊、喂，我真係我细个啊，我讲我认真啊，我细个最穷，我真係试过食豉油捞饭啊。咁、 嗯、 你又要大食啦。 但我驚你系食 屋企得两餐饭俾你嘅啫， 以你嘅性格， 就唯有豉油啦。 唔系屋企得两餐饭俾你嘅啫。 嗯， 屋企嗰排又穷啦，因为以前细个阿爸揸车，咁啊就整伤咗，咁开唔到工又穷啦，得两餐饭俾你，你自己就肚饿大食啦。咁、嗯、唯有食豉油捞饭啦，夜晚咁咪点啊？系啊，啲数唔够分，我挨穷挨惯嘅，即系我系嗰种屈。委屈个感觉就系你唔好话埋我太太啊嘛，同埋我觉得我两公婆冇错，有咩错啫？中意做自己中意做嘅嘢有咩错？ 有咩错 咧？脱咩脱贫啫？喂，我而家有钱交租啊，大佬，我又唔系富户，我都过唔到富户个额。 诶，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即系佢哋认为个补贴咧系净系净系喺租金上面补贴就足够啦。佢呢个系佢哋嘅谂法。咁但系事实上，即系当初呢个公屋嘅概念唔系咁样啦。咁同埋就系、是。就算系嗰个补贴嘅金额，补贴即系你话佢日常嘅生活喺呢个社区，即系所谓呢啲民生墙上面，唔需要有补贴嘅。但系呢一个咁样喺呢个商场本身，佢所攞到个租金，即系嗰啲商户所得嘅利益，系唔系应该同样地要代翻落去？唔好讲嗰啲住户啊，代翻落去香港市民袋，而唔系俾呢一班即系上市公司咧？ 哦，系啦，嗱，不过 Eva 啦，即系嗱，当然即系实在太低水平啦，佢呢番嘅说法，我费事驳佢。 好低水平、啊。 但系咧，就我就即系有咁嘅谂法啦。根据你所讲话，系一啲咁嘅场地，一啲咁嘅人。去讲一啲， 即 系当 呢啲嗱，尤其是我点解我咁大感慨咧？就喺呢啲场地，你发觉原来呢班捻样咧，系真系食饱饭冇嘢做，个脑系唔识住嘅，唔识谂嘢噶。 唔系，我 就系咁样谂嘅。 我就系话佢哋唔系唔识谂，佢哋系咪真系谂住咁样做？然之后就系 佢哋觉得冇问题啊。 放个风出嚟就系话，其实我哋应该取消公屋，我哋应该取消居屋制度， 啊、 我哋取消公营房屋，然之后我哋就由政府去回购、 啊， 然之后咧就再放翻出嚟俾地产商买。 系啦、 啊，咁样 佢哋系想咁样噶嘛？ 因为咁样先可以领到尽啊嘛。 咪已经唔系放风噶啦。是应该是他们收到一些风是讨论的这个问题。 或者是进行中 去讨论的问题。 因为你要知道在现行的香港的土地政策里面，你如果是做一些收回的工作，你怎么都比起去开发一些新的土地便宜。 嗱、留意一下这个最新的辱警条例是适用于土地纠纷的。 他们是因为看了薛定峰 的收。这个问题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咯。即是喂你他们可能是收到一些这样的消息。就唔系放风，而系讨论紧呢一样嘢。今晚我哋嗰台又听到， 系 咁就系咁咯。咁结果原来最尴尬一个系我，因为我系公屋捻啊。即系如果我而家未结婚嘅，我要沟条女嘅话，阿伯母肯定唔会留低我喺度叫我 食鸡髀啊， 食鸡空都冇啊。 唔系兼且话留低同我女玩阵电脑先啦，唔会咯。啱啱先？所以大家要小心呢样嘢。呢班人个脑就系咁样谂嘢噶啦。呢、一班人食饱饭冇嘢，仲唔识转噶？ 我觉得 就系谂尽一啲类似张宇仁嗰啲咧。明明你系女人， 唔好俾啊！ 明明阿森系女人嚟嘅，吓呢头生完仔，嗰头即刻接受变性手术， 系 然之后做男人， 即系而家佢 攞埋几日侍产假。 嗯， 你边有咁样谂嘢噶？张宇仁啲人，你老尾你唔系算死草，你都唔会咁样谂嘢。我为咗几日侍产假，我真系变性。 但系呢啲老板就系咁啊嘛。 但系嗰啲人就系咁啊嘛。我隔篱台嗰班仆街唔该咧，就系咁样谂嘢啊嘛。我第一时间，我同我老婆讲：，你唔好兴。我讲样嘢俾你听，我就讲追人嗰样嘢俾你听。嗰啲人就 系 咁样谂噶啦。你真系算死粗算到尽，你先会咁谂。 我觉得你真系好难受啦。你个朋友仲要当面咁喺度。 嗰个其实唔系我朋友嚟嘅，系一啲喺啲亲戚 啊。 因为介绍一个价值不菲嘅 job，我哋去做，即 系咁 系好多钱啦、啊。即系个意思价值不菲系 比平時出面接呢係高人工少少嘅。咁 就 即係 嗰個即係中間嘅傭多啲 嘅。多啲嘅佢就諗住帶起咗我哋。然之後呢 咁但 係同埋佢係不嬲。 呢啲係恩主心態。 第一佢恩主心態。第二佢不嬲都認為呢我唔入去公司做。我自己咁樣接嚟做呢。 你撲街囉。 係愧對屋企呀。 你仆街咯，讲到 因为做总之做自由人就愧对屋企啦，人系要翻工嘅，佢觉得。 咁、啊，喂，呢节时间差唔多， 呢节冇 啦，冇啦，冇 啦，所以就而家要讲六四啊，嗱声啊， 我仲谂住嗌 Hong Kong Panda dot com 添。 阿森华讲啦，六四点先。 咁啊，六四就过多两日就 系 啦。系 啦，跟住就 系 去尖沙。 听讲你好似去呢个太反骨嗰度噃。 系啊，头先你唔系去咗文化中心咩？ 唔系啊。 哦， 你唔系同阿院长去监察佢咩？带定 六宝仔。反而我想知道咧。 六宝仔。 我想知道咧，呢个就系本土六四派咧。 系。 翻咗嚟未咧？佢哋嘅领袖。 听闻唔系 旅游抗共。 佢喺旅游抗共嘛。 喂 ，anyway 啊，喂六四，你点搞先？即系嗱，我同你，我哋三个啦。 嗱，新比就话谂住去呢个九龙公园。 嗱，我个地方谂咗好简单啫。嗱，我谂住咧静静地，因为嗱，我始终我哋嗰日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咧，都强调呢个叫民，叫咩社区悼念啊。 系， 即系我哋唔系好似人哋太反骨咁啦。 美帝势力 夹住人哋 keep 骑劫人哋嗰、那个吓自由电视啦、啊，我唔会咁样嘅，我只系落楼下公园嘅啫。不过既然讲到楼下公园又好似聚唔到脚， 好 cheap， 好似好 cheap 咁样。不如我话同阿森华讲，不如都系去尖沙咀啦。不过唔系去自由战士，我哋去九记啦，九龙公园。 嗯， 我谂住我同你同阿方东 A 啦。咁啊，喂，好简单嘅啫。 不如去咩啦？华贵商场啦。 唔系，咁你方便啲？ 你开到咁夜， 我亦都唔谂住搞活动嘅。不过又有听众话想搵埋一齐倾下偈，咁冇问题啊，一齐倾下偈啊，倾下香港嘅前途嘅路点走。 系， 我谂过嗱，我而家想同你即时商讨，嗱，即时商讨几多点先？同埋一样嘢，即时商讨个地点。嗱，九龙公园好大嘅，我就谂咧，就希望喺百鸟园下边咪有个湖嘅，即系有一个对住啲壳咧喺度叫嘅， 游水啊， 有条楼梯落嚟，跟住咪有个好大个湖咁样嘅百鸟园嗰度下边啦。我谂住喺嗰度，因为嗰度够黑啊，咁你啲烛光可以亮啲嘛。如果嗱，森麻咧就会话会带烛光，但系咧我就觉得嗰度可能会喐你嘅，点蜡烛？咁所以咧 ，download 定啲 apps，download 定啲 apps， 因为我哋嗰日咧都 download 咗啲 apps 咧，就系喺 Android 嘅 Google Play 嗰度都有嘅，就喺、是、呢个 Candle Light。咁你一 download 咗之后咧，揿咧就会喺你个手机啦，同埋喺呢个 iPad 嗰度咧，就有支蜡烛喺度喐嘅。如果你摇佢嘅咧，嗰支蜡烛仲会飞嚟飞去啲咁跟住 喐 嘅。 系啦， 有啲系声控嘅，你呼一声吹佢会熄咗嘅。 同埋就新比就应该会预备咗呢个江河水嘅 BGM， 跟住你会演绎。 系啦， 我哋今年。喺度， 你 谂住得令 喂 啊，我把咗马啦。咁、 哦、 你点几点先？嗱，我哋讲定啦。嗱、地点，如果百鸟园对出嗰个湖得唔得？ 八点零四分到啦。 屌你老味，认真啦！ 点系八 点钟到啦？ 八点如果喺嗱我哋三个决定啦。 带埋啲月饼。 百鸟园静静啲啊！百鸟园出边嗰个湖嗰度。 系啦， 个楼梯落嚟集合有冇问题？ 冇问题， 冇问题。嗱，我哋三个就喺嗰度等等啦、啊。 但我觉得可以带蜡烛嘅，即系我讲紧话唔系一支长嗰啲，即系我讲紧话人哋香薰嗰啲下面有个台嗰啲咧， 即系细细旧嗰啲啊， 银色壳嗰啲。 你嗰日你话你买啊嘛？ 咁啊可以吓，但系最好就系带埋个纸皮仔啦、因为根据以往嘅经验咧， 唔好偷阿婆添， 跟 火啲。 顶你啊！根据以往嘅经验咧，我哋喺自由战士嗰度咧，就算用嗰啲咧，都会有啲蜡滴出嚟。 系啊， 咁我为免破坏公物啦，咁同埋都为个环境着想啦，咁啊带块纸皮去自己。 同一时间就 download 定嗰啲 apps 啦 ，Google Pay 有个 Candle Light 嘅。如果当日有管理员话唔俾点蜡烛，就用个 app 啦。 即刻走，我哋即刻吹熄个蜡烛走，然之后去对面。 我要 点过？ 嗱，同埋呢个 唔系对住，唔系对住嗰个管理员大嗌落地狱。 嗱，同埋呢个咧，你会愧对六四嘅亡灵。嗱、呢个咧唔系一个公开活动啊，只系我哋三个人谂住喺嗰个悼念， 自发 喺嗰个悼念嘅啫。 是是本土派嘅运动啊， 你自己定义啦。如果各位真系有兴趣嘅，就六月四号晚八点钟过嚟一齐 join 埋我哋倾下偈。 会唔会有一啲小册子到时派发啊？ 冇，都话呢个唔系一个活动。 嗯， 吓、 啊，但 系 你会有，你会同 有冇意见箱啊？ 你会同人讲 goodbye 噶嘛？系咪啊？ 冇啊，唔会啊，我同方东 A 同埋森华就会喺嗰度一齐悼念， 认定啲直翻， 屌你！嗱，最后呼吁 六月四号晚八点钟，九龙公园百鸟园嘅楼梯，落楼梯嗰个位对住个湖。 但系悼念完之后去边啊？ 你得我哋去边啫？新兵听闻会去香槟。 啊，哦， 嗱，百鸟园楼梯落嚟，对出嗰个湖嗰、那个嗰、那个博位，我同方都同森华就喺度等， 系 等够八点钟就开始悼念噶啦，自行。如果有兴趣一齐嚟倾下偈，一齐悼念嘅就嚟啦。呢、這个不是一个活动啊，而我哋亦都唔会申请，因为唔系一个活动嚟。 我会带个电子念佛机去。 我哋自行悼念，系啦，就系咁啦。呢、這个就是所谓 我超度佢哋啊。 得噶，你咪 系咯，我带个电子念佛机嚟啊。 系 ，OK。诶，我仲想回应一样嘢， 咩事咧？ 好几次我听到 永决 吴志深，甚至乎D 一百啊，郑经翰都话唔需要理会蔡耀昌、 哦， 一定要一齐集中火力去维园。咁就话咧， 唔去就唔得， 唔去就唔好啦，吓、 啊。你唔系咁讲啊，同我。 咁啊，即系唔去就唔啱啦，吓、啊，一定要维园维园维园啦。咁就话蔡耀昌咧，只系一个堂官嚟嘅，当佢殡仪馆堂官，唔使理佢嘅。我觉得呢个系错嘅。即系如果你去送殡啊，我死咗啦，当我过身。新埋嚟送殡，咁啊方东 A 咧就系、是、做堂官嘅，一嚟到唔系讲一鞠躬二鞠躬嘅，一嚟到就系唔捻屌过你，以为自己好捻型冚家拎，what the fuck 话师兄，你会唔会反面先？你会啊嘛，堂官都好紧要啊嘛，大家唔系话唔捻中意蔡耀昌把声咁简单啊，而系个言行系有问题啊嘛， 系同埋嗰个立场嘅问题，我最主要系佢立场。 吴志深佢哋成日话我哋 combine 埋一齐讲，话我将支联会同民主党奔到埋一齐讲唔捻啱，喂咁的而且确，新华嗰日都讲啦，你日口又走去赞成你民主党班人赞成扩大解放军军权，你夜晚又用支联会身份企喺度播江河水谴责解放军， 咩道理啊？ 咩嘢道理啊？唔可以奔到埋一齐讲，对唔住唔捻得咯，吓，因为我哋市民唔系精神分裂嘅，同埋好简单一样嘢。你哋郑家富呢班人成日话我哋自己咁样搞呢係令到啲人唔敢会去维园，错，要去维园嘅係一定会照去㗎。 我反对你去维园你咪去囉。 我哋从来冇反对人哋去维园，我哋欢迎落见人哋去维园，我哋只係屌柒啲人呢係叫人哋唔好去维园就去自己嗰度，我哋屌柒呢啲人。 即係文化中心。 同埋 去边都好，但你最主要嗰样嘢就係你要记得你要记得呢个日子，你记得发生过咩事，而唔系话你去边一个 location。咁当然我哋唔满意佢嗰度冇问题，我哋自己唔会去，但系我哋可以同人哋讲话你去嗰度，你我支联会咁。不过如果你都系觉得去嘅，你咪去咯。 系啦，我哋唔会反对人哋去支联会啊嘛。我哋屌紧一啲反对人去支联会，跟住叫人哋去自己个坛嗰度。 或者可以话就系同佢讲话，我哋都系好不满支联会，不过你中意去边一坛 嘅。同埋要去知记嘅就会自己去知记。我哋而家所做嘅就系嗰啲唔去知记嘅人有多一个选择啫嘛。 系啊， 如果我哋唔敢做，我哋只系走出嚟话唔系啊，大家一定要去知记啊，你唔去知记唔得，你一定要去知记，知记知记知记知记知记。边人睬你啊？ 你做到遍地开花先讲啦！ 你仲要郑经翰喺度闹啊？呢啲人做到遍地开花先讲啦！我唔做第一年，我点会做到第二年啊？ 当日尖沙咀都系开始叫做第一年聚到一班人，跟住先会有呢个传统噶嘛？ 系啊，所以我哋而家做嘅唔系去抢客，我系最捻憎人抢客嘅，而系有一班人系唔会去知己嘅，佢唔去点都唔去嘅，咁唔去嗰班人可以多个选择啫嘛。就咁简单咋嘛，如果问题有咩错呢，冇错㗎嘛。 因 為你连呢样嘢 个力量唔集中啊。 你连呢样嘢都要大一桶嘅。喂，去第二度就唔撚啱嘅。我去第二度就唔撚啱嘅，我唔可以有自己个人思考嘅。咁喺咁样嘅气氛氛围之下，我唔认为下一代嘅民主有咩出路囉。 最后一句啦，因为时间真係好赶啦，最后一句啦，即係whatever， 我哋讲又好，边个讲都好啦，最主要嗰样嘢係大家自己真係諗清楚，六四呢个日子你係究竟係想係悼念嗰班人啦，定係去只有在乎去一个聚会囉。 去边度都好，就算你去自由战士都冇问题。 冇问题。 但係千祈唔好咁戇鳩。科水货金， 唔好变咗系一个神坛祭会。 系啦，亦都唔好货金俾人啦，系嘛？ 喺货金呢样嘢，我哋控制唔到嘅。 尤其是佢话人哋货金佢 系啊，咁啊系啊，同埋话人哋 唉，真系骗徒，骗徒嘅手法层出不穷， 就系咁多。 请小心， 唉，系咁样 嘅财物。 系下个星期再见， 拜 拜。Bye bye。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